在太阳节之际，以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协会主席阿列克·东钦科·布拉格维什恩斯科为团长的俄罗斯阿穆尔州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协会代表团14号乘飞机到达了平壤。